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是零下四五十度， 还在那打冷战马路。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了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哎，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您正在收看的是每天18:45准时为您直播的今晞有戏啊，我是主持人王哥。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啊，在介绍嘉宾之前啊，这个前两天有一朋友问我说，那个我听你们节目啊，为什么你这个定场诗也不换一下啊？老这一段 不是都不知道他们编这定场诗死了一半脑细胞，再编一段新的，另一半脑细胞死没了。 就是、啊、我和于浩一人捐了一半，再编一段的话，基本上你们以后只能看到两个女主持了。 对、 哎、这个是不是他们所希望的？ 有可能啊， 他们就是这么想的， 下了一盘大棋。 对，其实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啊，一个是这定场诗挺不好编的，想想每一句都是带玄机的啊。然后呢，如果我 你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玄机是什么？ 飞雪连天说武侯、 嗯、 其实这个武侯只是春秋战国时期、 嗯、 然后这个飞雪连天呢，记得是金庸老师这个飞雪连天射白鹿第一句、 嗯、 啊，德华姓马也姓刘，这俩德华 实话， 刘德华和马德华 也是真事儿、啊、 连在一起，也都是演戏的嘛、嗯、阿甘爬上基督山，这边反串了，谁也不爱谁、 嗯、 卓别林占杨小楼取的是关公战群雄、 嗯、 最厉害的就是这个浩然磊落燃指歌，浩然磊落，浩是于浩，然是起徐啊，不是徐然没到呢，磊落的磊是我， 嗯， 冉呢就是徐冉的冉，指、 嗯、 歌的歌就是王哥、 哎、 其实这个冉指歌也代表了我们向往和平的概念。 什么？我就这样被抛弃了？我告诉你，我可相当暴躁啊。 其实是为了把你平掉。 对呀、啊、是这意思，听来听去我被团队抛弃了。 所以说我们的定场诗啊其实编挺不容易的、 嗯、 也欢迎各位啊有什么想法呢给我们再来一段新的、啊、 哎，对，您要是有好的创意好的想法，或已经替我们写好了定场诗 啊、 嗯，欢迎大家向我们投稿，那我们酌情 介绍一下， 酌情送奖品， 请吃饭，请好吃的、 啊、 咱们这个有一个的邮箱，就是今晚有戏的全拼、 嗯、 后面是 @163.com，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愿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或者是帮我想了一个更好的定场诗，欢迎发过来， 或者你们找到了更好的男主持啊， 也行 也行、 啊、也行， 对对对、 啊、好了，说了挺多的这事儿，解释半天啊、嗯、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 哎、 首先介绍的是青年导演鲁阳，鲁阳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啊！ 今天一会儿我们难为难为鲁阳啊。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啊，成了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刘洋。刘洋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呦，我今天不是那么暴躁的刘洋，跟大家打个招呼。 平常挺暴躁啊，你看这个鲁阳和刘洋啊，二阳在一起，加上我们背景是黑的，我们这镜头一定焦呢，就是以鲁阳这张脸定的。刘洋就特别白， 特别花。 那可没有牙说 反差是吧？ 那可没有牙说，我一直以为是 染 指、 啊、那不行， 徐 染就消失， 高兴了， 对，徐染就消失了嘛。 对于王哥，我们没有人敢染指。我们就是这么缓慢的止息。 我可是相当暴躁啊， 不要怕他暴躁发怒， 已经很不容易了。 对对对 啊，今天啊，我们一会儿下半时段戏中戏的时候呢，由王哥给我们来胖红班长，是炊事班的故事。这个胖红班长要减肥嘛， 羞羞 啊，因为跑步跑太慢了，要减肥。结果我们这么瘦的、这么漂亮的王哥，来一个要减肥的胖红班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四分之一小馒头啦。 刘洋呢，来一个比较粗糙，主要是长得粗糙的大周。 哎， 比较好。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上半时段呢，也想简单聊一个话题。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法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花椒直播啊，我们一起留言，一起来聊一聊。也是借着我们今天这个戏中戏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这个胖红班长这个减肥的事儿，想聊一聊。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影视行业都是帅哥美女，一个长得那个身材各方面特别的介意，像我们这种身材的基本上很难混入这个圈子。所以说我们就回忆回忆自己印象中的胖演员和胖角色，虽然比较少，但都很出彩、啊、因为你想想他的形象，因为形象方面他可能进入这个圈子当初就走得比别人难。 对， 然后呢他可能这个演技啊各方面来讲锤炼起来就要比别人更辛苦一些。塑造角色呢，当然有很多角色还是比较适合他们的。 是是是是，所以这就是有些角色特别适合他们，也就意味着有些角色特别不适合他们。其实这在相当程度上就是所谓的戏路要窄了一些。 对啊， 对， 你说你演杨过，然后派林子聪去，这仨杨过一起出场也不合适。王哥印象中有什么这个胖演员胖角色让您印象深刻没有？ 那必须是李琦老师啊，尤其是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哦、 胖厨子甲方乙方。 哎，对，甲方乙方啊，对，李琦老师当时演那个东北一家人的时候，对对 对, 对、 穿着那个军大衣，拎着那个白酒瓶的那个， 在院里一走， 对，那个形象。小玲儿，吴胜伟，对对对，还是非常深刻的印象，对对对。 李琦老师特别不容易，以前呢有幸跟他合作过一段时间。 嗯， 他是从陕西来到北京的嘛。 对，早年间还看过李琦老师演的在春晚上的小品。嗯、 啊，小品。他当时因为他其实 两毒手机， 可以说当时在陕西，包括刚来北京的时候吃过大苦。 哦。 因为确实当时经济条件有限，努力的在寻找自己一个角色，各方面挺苦的。当时也是各种场，这个就是一些商演啊，什么都不拒绝。 嗯。 知道李琦老师这玩的鞭子很厉害吧？ 嗯。 他以前有一次在片场，好像因为各种各样差点把一只眼睛弄失明、 哦、 啊，当时 是辛苦换来的， 特别，而且他出名非常晚了，已经岁数很大了， 很敬业。 而且他现在腿脚特别不好，腿脚特别不好的时候，他在前段时间前几年拍在白洋淀拍摄《地道战》这类战， 嗯， 就在这种他的膝盖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完成了所有的动作戏，不需要替身。 哦， 敬业， 相当敬业， 真的很厉害， 真是苦出来的。 李老师，我们真是这挺敬意的，尤其跟他合作那段时间，感触特别特别深。 我也跟他有过一面之缘吧，是在北京电视台某个美食栏目当中，一个特别的档，然后选了他，所以这可能像王哥刚刚说的，就给他赢得了一些比如说美食节目这方面的机会。 对， 他做饭特别好。 对，他在当时是一个特别节目，他去了，我也 最拿手的就是做牛肉面。他做牛肉面提前三天要告诉你，他第二天就开始准备了，他就准备两天才能把这牛肉面做出来。 你看，这都是咱幕后的故事， 是 老讲究了。 嗯， 鲁阳导演对什么样的胖角色和胖演员有印象？ 其实我觉得，我就感觉最近我比较喜欢的，如果说胖我的演员的话，我觉得范伟老师是我最近一直非常欣赏的。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说范冰冰。 也曾经有过漂亮丰满的时候， 对，略丰满的。 这个不是我内心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因为范伟老师，我们都知道，最早他是从那个相声演员，对，小品相声演员，然后一路从转战到大荧幕，而且现在发展的非常好。他可以说现在是，也不是说可以说，他现在就是一个影帝级的人物。 他在我心中是为数不多的能称为表演艺术家的人。 对对 对, 对， 真的，范伟老师非常非常厉害。 对，他在 德艺双馨这词儿能用吗？ 没问题。 他在很多这个小成本艺术片里面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些 印 象 啊。 对。 还对，真的有好多小片子，你介绍一下。 对，像比方说那个《耳朵大有福》 啊， 可能不是一个 大家非常熟知的一个电影，但是我觉得在前几年也算是一个特别亮眼特别有品质的一个一个不错的一个片子了。还有一个最近咱们大家都知道获奖的《不成问题的问题》，老师也贡献了一个非常影帝级别的一个表演，而且他的戏路不局限在一个层面上，他在饰演不同的人物，从小人物啊到一些有知识分子啊，会给人特别不一样的印象， 对， 可以说是演什么像什么。 是， 真是，我当时你看有几个戏里特别印象深刻，当然他很多角色给人印象深刻， 到 我 每一次都很深刻， 像《刀剑下山》，包括这《天下无贼》里边那个抢匪，就出了这么一小段， 对， 抢 了，真是。 然后还有当时你就觉得刘德华、刘若英不在了， 甚至你现在在回忆起他们的剧情对白，你想不出来什么，但他的 戴着面具那样， 对，但他的这几句话就是大家深入人心。现在在说这电影的时候，相反成为这些台词代表的那个电影 出彩了。 看没看过《求求你表扬我》？ 看过。 杨红旗啊，就是什么叫幸福？我饿了，你手里拿热包包，你就比我幸福。 对， 还有咱们这个各种这个什么这个乡村爱情啊、刘老根啊等等的，那都是很经典角色。我就是比如说他当时演什么？ 咔咔就是挠那个。 中共中央国务院、辽宁省委东山县。龙泉山庄药膳部主管经理李宝富， 对， 想起来了、啊、 给人卖那个什么催生的药，是不是、 啊、药膳嘛，药膳。 所以你发现没有，他的角色跨度非常非常大、嗯、 非常大，真的非常大，很了不起。 对，因为大部分的这个体型比较丰满一点的演员吧，我正这样说，他们的戏路往往都比较窄，但是范伟老师跟他们不一样， 是个例外。 对对对，因为胖演员普遍给人一种比较憨厚啊、善良的这样的一个传统刻板的一个印象， 或者来个喜庆的， 对对对， 基本是这样了。 对对对， 或者是能吃的，或者厨子角色， 这点是非常不一样。 刘洋 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 款 就伙夫，这是他小品的台词哈。刚刚郑磊问我这个，我第一个其实想到的，如果第一个角色哈，说到的就是83版《射雕》的周伯通。 周伯通， 老顽童，对， 很老了这个 老顽童。然后他当时就是那个形象。给我带来很多快乐，就是在剧情当中又很贪吃， 暴露年龄的。 对，然后好，然后接下来说一个也暴露年龄，他如果让我想到第一个演员，我想的是傅彪， 傅 彪老师。对，在很多就他那个台词13路易的、我舍不得，就那些词儿真的是现在再想起来真的是太好了。 在太平公主里面演武攸 四，武攸 四啊，怎么了？谁是公主啊？ 对， 这是你们偏内蒙部分的口音吧？ 西北口音了，已经是 山西内蒙交界， 内蒙古西部区的口音 啊。这个也确实很厉害。傅彪老师太也是很多，比如大腕里边，中国演员都补过盖了， 对，然后哭。 是冯小刚导演的御用黄金配角， 对，这个真是傅彪老师去世的时候，相信很多影迷啊都特别特别的，怎么说， 很痛 心的， 对，而且 我一点不撒谎，我们家老太太，我妈听说傅彪去世了，都掉眼泪了， 就是 他太喜欢 这个角色，很多人太爱他了，对， 当时他演过很多电视剧，就是以上海男人 群众基础非常好，深入人心的， 老人们都觉得哎演的太棒了，太好了，就是这个调调，还有一些比较特型演员，像什么林雪。这也都是香港有名的大配角了。 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一个，刚刚咱提到的，就是刘德华跟郑秀文，那个当时郑秀文还是刘德华增肥的那个电影， 大块头大智慧， 是和张柏芝，是和张柏芝， 好像是郑秀文呢， 那是 另外一部， 郑秀文是瘦身男女 啊，对，瘦身男女，我想说的是这个， 为爱瘦一次是吧？ 那你怎么从来都没瘦下来过？ 那里面减肥的方式太极端了， 不要随便学啊！ 就最后能成功的发现全是失恋，这种减肥方式。 前提是你得有练可施，对不对？ 王哥和刘洋这么瘦， 前提是得有练可施。你看你这么胖，对不对？ 对， 说明我这个感情生活还是不错的呢。 你媳妇儿听广播吗？ 啊，这段过了啊。我们刚才呢说了好多关于这个比较丰满的演员和角色，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我们看到大部分的艺人呢，他们其实为了保持自己这个身材挺累挺辛苦的。 我想说一下，我以前知道一个女明星，我不知道提她名字合不合适，好多年前，先不提她，就然后听她的经纪人跟我讲啊，就是她每次吃饭的时候旁边是固定有一盘水，然后就涮，不停的涮菜， 把油全去掉。 对，还有人说更邪乎的，就是我不知道是真是假，说他甚至在身上这边开一个口，然后就是好像有纱布什么的，说得很神，对， 可能有点假， 但是他确实瘦了很多很多。 太可怕了。 嗯、 我见过一个演员跟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那天赶上吃顿大餐啊、 嗯， 然后他正赶上节食期，要塑造一个角色、 嗯， 一晚上看着我们只喝水，一口都没吃，然后脾气变得特别暴躁， 相当暴躁。是你旁边的 不是我 不是，王哥是怎么吃都不胖的，让人羡慕得不得了的，这种身材啊， 就还行吧，看跟谁比了，是不是、啊？郑、嗯、磊， 这属于消化好还是消化不好？你是消化好，吸收不好。 对对对，消化速度会特别快，但是吸收率不高。 嗯，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很多我们心中的这些胖演员和胖角色啊，丰满的演员和丰满的角色，可以说这些演员呢，用自己异常超于别人的努力，才能在这个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也希望能成为我们所有演员的一个借鉴啊！装猫像猫，装狗像狗。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我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菜马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订阅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同时呢，您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来。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再次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青年导演鲁阳，鲁阳你好。 大家好，观众朋友好。 我们的老朋友刘阳，刘阳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听众朋友好。 嗯，下半时段呢，我们先给大家推荐几部网剧和网大啊，简单介绍一下，然后进入我们的今晚戏中戏，由我们瘦瘦的漂亮的王哥来 演，白衣不显显胖，真的，我就真是吃了好几回亏，我都不长记性。 你下次那四个字竖着写， 下次买件黑色的，是不是？啊、 相当 白衣服真的显胖，真是。 尤其你坐在我旁边哈， 啊，对，你 显特胖哈， 这脸都快跟郑磊一样大了，气死我了。 白衣不显脸吗？ 哎呀，行啊，第一部戏啊，这《鬼吹灯之牧野鬼市》啊，播放平台爱奇艺，但是播放量3269万。 嗯， 《鬼吹灯之牧野鬼市》呢，是根据天下霸唱同名小说改编。由赵氏兄弟执导，王大陆、金晨、王月新等人主演的悬疑动作类网络季播剧啊、 嗯、 该剧呢主要讲述胡八一的儿子胡天与冰轮、雷厉、小金牙、王月这个就进入了千年古墓，寻找胡天父母下落发生的事、嗯、就找胡八一啊。故事概要呢说的是25岁的这个 哎呀，小地痞胡天啊，原本呢和如同亲妹妹一般的小金牙生活的悠闲自在如鱼得水，没想到突如其来的神秘女子冰轮带来了她消失20年的父母的消息。 嗯， 与此同时呢，一个声称是她父辈故交的后人雷利也不怀好意的找上门来，几经变故呢，将胡天、小金牙和王庆、王耀等人呢卷入其中。胡天最终决定带着小金牙和王耀跟随冰轮和他的养父孙教授上路，去寻找深陷霸王冢中的父母。 这算是借着 IP 走的了吧？ 胡八一、 啊、这也是 天下霸唱的原著小说。 对啊， 这是、 这个你看他写的就是这个，但是你看你这些名字突然间就离开了当时 下一代的故事了， 最早的那个他那个作品带给我们那种感觉。你看像胡八一， 哎， 王胖子、王凯旋、 薛立阳 啊，大金牙是、但现在如果变成像你看冰轮、雷利、小金牙，就是突然间一下觉得这个名字跟以前那种亲切感和那种距离 强行就是要扯上点关系啊。 对，但是呢我相信由于这个本物天下霸唱，他叫张牧野嘛，他这牧野往事，实际上呢由于他的这个 IP 存在以及他以前积累的大量的人气，相信这个成绩可能还是不错的啊。 嗯，而且他现在邀请的演员阵容像王大陆、金晨、王栎鑫也好、这个都是近年来啊人气上升，人气上升非常迅猛的这样的小花和小生啊。 对， 期待一下吧。 赵氏兄弟之道啊。那我们再来介绍第二部警察郭哥。警察郭哥这个其实一个是带着谐音啊，我们叫那个果果啊什么等等 啊 好早年 啊 你是美眉吗？好早年 帅郭这词儿得十几年前了吧？ 可不是吗？ 那时候好像应该 QQ 刚流行的时候， 可说呢，是不是 混论坛那时候是吧？ 对 对美眉 啊，对，当时这个警察郭哥呢改编自这个作家常书欣的小说，这小说叫什么名字呢？黑锅，我和罪犯玩命的日子，是一个青春涉案的题材剧，主要讲述了简凡从小在饭店长大，自诩为厨中高手，立志子承父业成为神厨啊，被伙伴戏称为郭哥啊，是来这个，因为是来自于厨子这边的一个锅啊，跟我们当年说的那个郭郭还不太一样啊。从警校毕业之后呢，父母安排下到了派出所当协警了，他凡事总以这个厨艺为誉啊，从细微处看得这个事物的真谛，是啊，你得看放多少盐嘛。那生性活泼，遇事谨慎，思维敏捷，经常耍一些小聪明，爱情上呢也左右摇摆，就是小聪明的人呢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心中的正义底线从未打破。在协助侦破一起抢劫案的时候呢，这个支队长发现，哎呦不错啊，挺厉害，通过师傅的刻意培养，经历了挫折与考验，考上公务员了，成为一个合格的刑警，屡破大案，就是警察郭哥这么一部戏，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三部叫做少年有点酷，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301万。这部系列剧的主创团队学历亮眼，被网友称为史上最高学历剧组啊。 对， 导演唐涛呢毕业于清华大学，目前在南加州大学读电影制作硕士，被誉为海归鬼才导演，多部作品呢囊获了国际影视类大奖。 他的图拉古是校友 哦，真的吗？还有制片人这个小刘啊，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是一位知名的这个娱乐法服务机构的跨界制片人。包括像他们的监制啊，整个主创团队啊，6个清华，4个北大，数十位来自北京知名高校和海外高校，所以才被这个网友称之为史上学历最高的剧组嘛。 他们怎么攒一起的？ 而且这个 学会嘛， 对，剧组经过6个月的精心打磨啊，团队带着薛定谔的猫三部曲之少年有点酷霸气回归，在保留主创原班人马默契合作的基础之上呢，少年有点酷还邀请参与过多部电影的编剧加入到创作，曾担任 TFBOYS 编舞，并且曾经策划过春晚等多个大型活动的崔鹏科老师呢，在本剧当中担任舞蹈指导，在歌舞呈现上更加吸睛。夏洛特烦恼的造型指导严子老师呢，担任本剧的造型指导，全面提升制作品质。 厉害了啊！薛定谔的猫三部曲，这一下到了物理大拿这儿了。这个是量子物理的一个概念。我不知道他这个整个这个片子会不会跟这有关系？什么关系呢？薛定谔的猫什么意思啊？有一盒里边扣一王哥。在这盒打开之前，你不确定里面到底有没有王哥。 不是，你不确定王哥到底是死的还是活的。 哦，不好那么说嘛。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不看这部戏， 你也不知道好不好。 对，当你打开看了之后， 好看不好看就有定论了。 对，我们其实就想从这个角度来展示一下啊。 对。 好，再来推荐一下网络大电影的榜单啊。首先介绍的第一部是《荒野大镖客之黄金劫案》。 哎， 这是小时候大家可能有玩过很早的那种红白的插电式的游戏机啊。 那是你小时候，不是大家小时候。 我都没听过，郑磊。 你玩游戏这事儿，女孩可能是少一点，你跳皮筋了当时。 啊， 《荒野大镖客》当时我们还挺爱玩的，那个音乐。 我们小时候都玩《植物大战僵尸》。 有道理， 那也太小了。 这个片子，但是他由80后青年导演指导啊，他当时玩不玩过这个游戏，我也不知道啊。 81年也是80后嘛，对不对？ 好吧，80其实也算的。 嗯 啊，蒋飞、陈升卫、郭健、谢宁等演员加盟，讲述的就是在荒芜的沙漠之中，实力就是一切。这个赏金猎人叶枫接受了何四爷替子报仇的一个任务，杀死凶手并抢走了一袋黄金，不料啊。这袋黄金却是这个凶手私自从沙漠霸主三哥的这个赌房里黑来的，那你不小心拿了别人的金子还了得？这三哥暴怒之下派出手下赵贺等人追杀这个叶枫，直到九娘所开的闲事墨馆汽车旅馆，一听这汽车旅馆的名字就是啥事儿都管，和平饭店嘛。 嗯 啊，在此之期间呢，叶枫与三哥手下刘胜言啊互生爱意，小小的旅馆里汇集了闻金而动的各方势力，有点龙门客栈的意思了啊。 嗯， 当所有人都因为一场大沙暴，这不就龙门客栈吗？被困汽车旅馆的时候，黄金突然失踪了，没了。那这个表面的平静立刻被打破，马上陷入了这个猜忌和血拼当中。 哎， 黄金劫案。嗯， 第二部啊叫做《鲨鱼都市》，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22万啊。《鲨鱼都市》呢，讲述了人肉搜索背后的曲折离奇的故事。一桩十年前的自杀事件啊，本以为是尘埃落定，却引发了一连串的离奇死亡，而这一切都和导演白塔的芯片有着莫大的关联。为了前途呢，白塔苦苦隐藏，却越陷越深。当真相一步步逼近，白塔却发现事情啊都是由自己而起。曾经热爱摄影的白塔，在校园时代那些过往啊也逐渐浮现在他的眼前。谁是杀人凶手？谁又是真正的幕后黑手？是蓄谋已久的谋杀，还是因果循环的报应？ 哎呦我的天， 繁华的都市沾染了酒红色的鲜血，一场故事就此展开。 吓死我了。 其实我对人肉搜索这件事呢就是特别反感啊。有陈凯歌导演一部片叫搜索啊， 搜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高原和赵又廷的定情之作。 对，高原和赵又廷定情之作。你仔细理解其中，我们知道这个人肉搜索可能会满足了很多人心中的一种 猎奇 啊，或者是他所认为的正义。 然后 但这个时候有些时候你真的，如果你不能尊重其中一个人的话，你就不能尊重所有人。这件事情就我们相当于所有人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你的所有隐私。所以说对于这个人肉搜索的事儿，我还一直是哎呀挺担忧的， 说的好像你被搜索过一样。 我被某些艺人的粉丝就在网上攻了半年 啊！你在节目当中说了不该说的了吧？ 不敢提了，不敢提了， 不敢提了。 跟大家讲这个故事， 说点能播的啊！ 噩梦重现啊！最后再介绍一下《天使派我来爱你》哈，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22万啊、影片主打的是奇幻爱情的元素，那、一看这个名字就是嘛啊、影片风格以清新爱情讲述一个单身男青年追爱的故事啊、里面还添加了美女主播的桥段，就王哥啊， 并没有给我镜头好吗、 你在这里面呢，就作为好。来看一下王哥，来，哎，美女主播的桥段，他在影片中呢作为爱情天使啊，你是作为爱情天使哦，给大家支招，怎么 啥我就成为爱情天使了？ 你给大家支招啊， 有这么一个角色啊，跟我没关系啊， 好吧， 蹭热点 啊，不蹭热点啊。科学女友发明家现代月老曹教授选中良辰了啊，责任是为其量身打造女友。那良辰和胆小的朋友碧婷互相的扶持，经常面对公司总管巴娜娜的言语鞭挞。 巴娜娜， 我一下也想起这个了，就是整个让大家开启了一段令人捧腹又催人泪下的一个爱情故事， 也催人泪下了啊！巴娜娜这名字出来还催人泪下呢。 有王哥在 笑的吧、 好，那我们介绍完了三部网剧和网大之后，进入今天的戏中戏，来看看我们王哥的胖红班长什么样。那整个这个背景和角色，请那个鲁阳导演跟我们先介绍一下，看看咱怎么分一下。 来，导演说说戏啊， 欢迎导演。 这个《炊事班的故事》，我想大家都非常了解啊，然后是尚敬导演非常经典的一个情景喜剧，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且都是一部发生在部队里面的故事嘛。今天咱们截取的这段呢，就是咱们那个胖红导演要减肥的一个故事 啊。 因为胖红导演，因为 胖红班长， 胖 红班长 啊， 你一直说的是胖红班长导演， 不好意思，就是 没关系， 红班长， 红班长他因为。太胖，所以他跑步比较慢，因此每次跑步呢都会拖累他们这个整个炊事班，所以这个红班长决定要减肥，要求大家监督，等于是然后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大家对他减肥这个计划 减肥好辛苦 啼笑皆非的故事、 嗯、 咱们这里面角色比较多，所以可能很多人需要多担一些角色啊。那咱们分一下，咱们刚才说好了，我们觉着把这个反差萌一定要留给王哥。苗条， 希望不是反差惊吓吧。 苗条漂亮，来一下胖红班长， 好的， 多可爱啊。 好的好的好的。 然后咱们把这个台词比较多的四个角色先分了，然后剩下咱们大家再分一分。我来老高吧，磨磨唧唧的挺招人烦的。 行 啊 啊，本色出演吗？ 剩下 没有， 给你来个本色出演。 好好好好好。 那鲁阳导演和刘洋你们分分。 我来个大周，我挑一个年龄跟我反差比较大，然后、 okay、 这个 形象 反差也比较大的， 这个真的是反差太大。 今天肯定都得反串了，因为咱们这所有的都是男性角色，然后剩下我就是小字辈的吧， 小 毛。小 毛，那小字辈的还有小江， 对，还有小江。 那一起吧， 一起 一起。 小江和小毛。 那我把这个老高和那个连长担了吧。 那还剩 最后几句话、啊、 那还剩个帅胡的，也是我的。 帅吗？ 帅跟你一样啊， 颜值青年， 优质青年。 哎， 好，进入自己角色啊，我是。老高和连长， 哎，我是胖红和帅胡， 嗯，鲁阳导演是 小江和小毛， 对， 哎，我就是大周， 大周， 大仓啊，看着一只洗不净的大周， 对， 那好，听鲁阳导演的三二一，咱们准备开始，来， 三二一，走， 好了好了，大家坐，同志们，今天我们以茶代酒，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开始正式减肥了，首先我提议为减肥成功干一杯， 哎，减肥没开始呢，咱就成功了。 这你就不懂了吗？这说明我对减肥很有信心，肯定会成功嘛！来，干杯！ 哦， 预祝班 长 减肥 成 功！其实呀，我早就开始减肥了。 啊，那安达不知道嘞？ 是呀，我也奇怪，你们为什么都不知道呢？我很早以前就进行过减肥，而且是阶段性的，隔三差五式的，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减肥。 有效吗？ 当然有效了，基本上每一个星期都能长半斤，所以说我现在准备换一种减肥的方法了。我在想，我第一个减肥见面战当中，我先吃掉它50斤肉 啊！ 啊，不不不，我是说先减掉它50斤肉。 嗯， 所以今天以茶代酒，请诸位，希望大家多监督，不要客气。 吃人家嘴短，这家伙非监督不可了。 但是你看你是班长，我们咋监督你啊？ 万一你要利用职权对我们进行打击报复，我们受不了啊！ 小 江，哎，是啊是啊，你看你平时嘻嘻哈哈的，你要发起火来可吓人了。 就 是啊，我在你们心中就是个笑面虎啊。 对呀、 啊，什么就对呀、 啊？不是， 班长，同志们的顾虑是有道理的。你万一坚持不住，万一半途而废了，当然了，我们都监督你管着你。可是你硬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坚持不住，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呀。 如果我定制的方案我又不执行， 那我们怎么办？ 那你们就不要对我客气啦，找最难听的话讽刺我，讥笑我，挖苦我。我这个人很好面子啊，我一看这些人拉那么长的眼，眼睛都瞪蓝了，跟这些小气鬼较什么劲呢、啊、我减肥就成功啦。 他减肥还落我们一身不是。 来来来，吃菜吃菜。你们看啊，这样啊，你们说我到底采用什么方式减肥比较好？目前世界上流行的有药物减肥，有运动减肥，有吸脂减肥和控制饮食减肥，不知道你想选哪一种啊，班长？ 这个药物减肥这太贵呀、啊， 运动减肥太累， 吸脂减肥吧，卫生队还不会。 那我就剩一个控制饮食减肥了，俗话说也就是饿着嘛。哎，其实啊，我早有准备啊，我刚才草拟了一份减肥计划，小毛，你负责念一下。 减肥实施方案。每顿饭只能吃2两馒头，或一个馒头。 等会儿，每顿饭吃2两米饭，一个馒头。 对呀，搞错了嘛，不是每顿饭吃2两米饭一个馒头啦，是每顿饭吃2两米饭或一个馒头啦。 哎，大言不惭，每顿饭你2两米饭或一个馒头，应该是每天2两米饭或一个馒头。 每天啊，而且还是小馒头。 有道理，很对。 这样吧，我单独给你做，现在就现在正常馒头1/4大。 哎，小毛，你改一下，每天只能吃1/4小馒头。行，1/4小馒头，而每天少许鸡鸭鱼肉等荤腥食物。你想弄啥嘞？你还想吃肉？ 班长出来， 你还想吃少许鸡鸭鱼肉等食物，你太不像话了。 瞎掰嘛，胡说，痴人说梦啊你啊。 这些荤菜啊，从今往后想都别想，连看都别看。 这些这都不让吃啊，那我拿什么救救我那个四分之一小馒头啊？ 你就用一个四分之一小咸的疙瘩就行了。 用不着，一点酱豆汁儿就行了。小猫你改一下，每天只能吃一点酱豆腐汁儿。 我还先吃块肉吧，我 放下。 从此以后，你和这肉就一刀两断了。 此时此刻，你什么都不能吃了。小猫，接着念。 三，不许吃任何零食，如实在坚持不住，可适量增加饮水数量和次数。 不行，水也不能喝。 啊，对，那人一胖，那就浮呢，就更胖了。 四，坚持吃咸跳六场的跳性食品，不许吃圆柱体、圆锥体、圆球性食物，糖要少吃。 糖压根就贱，盐要少吃。 如果实在控制不住，可不可以吃一点瓜果梨桃什么的？ 你做梦去吧！你要实在坚持不住，我们削下来水果皮，你可以吃一点。 那你们的意思，基本上连饭都不让我吃了？ 谁不让你吃饭了？让你节食。 哎呀，我看你们就不是让我节食，是让我节食啦。 好了好了，他说了吗？绝食，我们就是让你用绝食的方法来节食。 那这样吧，刚才我说话都不算了，我退出，我不减了啊，我不减了。 好了好了，同志们，关于班长减肥的问题，在我的主持下已经形成了全班的决议，你理解也得执行，不理解也得执行啊！ 哎呀，你们松手好不好啊？我执行好不好啊？我知道我要干一番大事业，必须要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决定在我减肥期间，班里所有的大事小情全部由老高处理。 减肥没几天，红班长晕倒了，连长跑进来了。 他这怎么的了？哎，大招，这怎么回事啊？前两天我就看他脸色不对，他是不是没吃饭低血糖啊？ 是啊，他有日子没吃东西了啊。 每天只吃四分之一小馒头。 对，就吃一点点小咸菜， 还有就那么一点点豆腐汁儿。 怎么回事啊？这是连长没办法减肥呀。 减肥？谁让他减肥了？ 是他自己亲自决定的， 这不是胡闹吗？小猫，去拿鸡腿去。 是， 减肥减肥，这不瞎折腾吗？啊！ 连长，你别批评他们了，都怪我不好，是我要减的，我太胖了。 减肥啊，没错，可你这么减肥不是瞎折腾吗？啊，战士靠的是干劲儿。你不吃饭哪来的干劲儿，红班长？ 到 你要真想减肥，我给你出一主意吧。 你说。 操场跑步去。 跑不动啊。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靠这不吃饭减肥，小心我拿你的龙，他这要干嘛。 连长，只要你让我吃东西，我就是跑步跑到韩国去、日本去、新加坡去都行。先别给我拿龙了，先把那凤给我拿过来呀、 啊！拿凤啊，凤拿来，凤拿来， 鸡腿来了，鸡腿来了， 多熟悉的味道 啊！哎呦，我都把王哥听胖了， 好好哎， 这好好棒啊！这个郑磊一个人在抢。 我刚才觉着鲁阳导演太辛苦了， 单口对白， 在那个他单口对白，尤其在那个小毛河南话和往回转的 小 家， 还得想一下， 这、啊、当时就陷入了一种，都是， 但是你的山东话跟天津话之间来回切换也无缝衔接啊， 对你特别好， 我中间扛一下， 我们都替你捏了把汗，你知道吗？ 汗呗，我上次陕西话多丢人呐， 丰富了这个方言特色，也是这个戏的一大特色， 对对对 对， 对 他选的这种方言呢，首先你得能听懂。别太晦涩，你比如说、如果说咱们什么湖南湖北闽南地区的方言，你彻底听不懂也完了。 而且经过演员有一些改造，我也是看过他们整个这个班底啊，包括系列剧的这些演员是讲过这个内幕的、就比方说你看当时演《武林外传》的时候啊、因为也是上镜导演作品嘛，闫妮儿演的那个角色，他虽然是关中人，但他说的其实是西安话啊。他说如果我说地道的西安话，举例啊，你说说西安话是腻舌，他说这个就不利于传播，大家就不懂了， 所以他会改成那个调是那个调，但是会是语音是对的，逆说说逆说说 啊，加了普通话， 对，他们会有说出带口音的这个方言， 对，就调在， 调在， 咬字呢是 普通话的咬字， 普通话呢， 就演员都会对这个台词进行一些改造。 你们有 真的非常难。 有观众说湖北话还可以吧？ 湖北话没有问题，是我们如果是拍出去它传播的时候，如果你说特别正宗的话，不容易听懂。 就是特别特别地道的乡土方言的话，传播上就有困难了。 所以说这个当时 叫都叫说川普、湖普、西普嘛，对不对？ 得加上普通话。 对对，就是这个西北普通话。东北普通话嘛， 对对对。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个演员呢，在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如果真的有口音在里面的时候呢，你会有很多演员可能靠配音。 说口音还好，说方言或说土话就很不好理解。 你看咱们现在前段时间说的《白鹿原》，张嘉译老师本身就是陕西人，没有问题。但是何冰可是生生用四个月学了一口地道的西北话， 非常敬业嘛。 很了不起， 方言版的普通话， 对 对对。 蔡地的瓜说方言版的普通话， 对对对对 对。 哎呀，今天这个挺开心啊，虽然这个每个人串的角色比较多，脑子里面比较乱， 还得想。想一想 啊，但是很开心，确实很开心。也感谢各位啊，锁定我们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收听收看我们今晚有戏。也感谢鲁阳导演，感谢刘洋来到我们节目， 谢谢， 让我们来这么一段， 以后常来啊。 那在这里呢，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也感谢各位听众、各位观众。今晚有戏，明天晚上6:45再见。 拜拜。 接下来我们收看的是 《芜湖点秋香》， 明天见。 Just keep running, runners up. And if you keep on falling, just stand up. But if you give it the best you got, making room for another shot. And if you end up falling, just stand up. a girl that look 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